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赛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为什么说男子障碍追逐也号称是雪上霜板的短道速度滑冰呢？障碍追逐项目都考察运动员哪些方面的能力？今天我们就邀请国家障碍追逐队的运动员波拉夏克为您解答。 大家好，我是国家障碍追逐运动员波拉夏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让奥林匹克点亮青年梦想，让我们共同关注2022年北京冬奥会。因为障碍追逐比赛是在经过特别规划的赛道上进行的，国际 A 级比赛赛道长度约为800米到1300米，落差140米到260米，坡度范围12度到22度，赛道通常有自然形成，包含弯道、各种类型的跳台、波浪包等特征地形。比赛形式通过个人计时赛作为资格赛，每位选手都要完成滑行并计时，最快的32名选手或16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阶段的分组淘汰赛，一组4名滑雪者同时出发，在赛道上追逐竞赛，前2名晋级下一轮，最后通过大决赛和小决赛分别决出4名和5到8名。障碍追逐比赛既具有竞速项目和高速度和刺激感，也具有技巧类滑雪项目特有的精彩跳跃、腾空动作，同时与短道速滑等同种竞技项目一样，讲究比赛战术和团队配合，对选手的滑行技术、体能状况、心理素质、表现欲、决断力和团队意识都有很高的要求。由于赛道长、速度快、竞争激烈，比赛不可预测性强，因而具备极高的观赏性。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再次感谢波拉夏克的介绍。下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请波拉夏克为我们介绍男子障碍追逐比赛最快的速度是多少。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呢，会在每天利用2到3分钟的时间，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选择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再会。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